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话说这个常宝华带着常贵田呢，来到了日思夜想的北京，没多久呢，他就有点犯难了，难在哪儿了呢？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今儿啊，咱们一块儿来说说常氏叔侄的骨肉亲情。常宝华知道部队文工团呀、是个不错的地方，可也不是谁想进就能进去的，必须得想个万全之策，等待时机再说。所以呢，常宝华不断地安慰着常贵田，让他静下心来努力学习，把基本功给弄扎实了，只有学到了真本领才能有所作为。那常宝华是怎么来为侄子安排的呢？还是让佳佳告诉咱们吧。 常宝华的演出任务特别多，常贵田呢只有利用叔叔闲暇的时候来给他补习功课，这样一来吧，常贵田就更着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自己穿上那朝思暮想的军装进入文工团的大门呢。 那常宝华都为他做了些什么呀？ 哎呦，他比常贵田还急呢，他知道大哥不在了，教育和培养常贵田的重担那是落在自己肩上了。那几年呀、他风雨来雨里去，既是常贵田的叔叔又是他的师傅，更多的时候啊还像一个父亲或兄长。 这可真够辛苦的啊。 过了不久，常贵田的母亲也搬到北京了，常贵田呢就只能利用叔叔休息的时候赶到他家里学习。每次见常贵田来了，常宝华的爱人总是要变着花样给他做点好吃的。常宝华家的生活也不宽裕，可他们对常贵田就跟对待自个儿孩子似的，无微不至啊。 在照顾好常贵田生活的同时啊，常宝华手把手教常贵田怎么把握相声这门艺术，掌握在台上的各种表演动作，让他领会相声深刻的内涵。看到这个常贵田不断的进步啊，这当叔叔的打心眼里头高兴，因为从常贵田的言谈举止，他仿佛看到了大哥的身影。好，说到这儿啊，咱们继续来听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福寿全》。 你这是想不开， 怎么想不开？ 你们演戏是不是有时候需要穿下来穿的？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那是假的， 这是真的， 这不也是假的吗？ 我们姑奶奶说了，穿着孝袍子不给钱， 那更不干了， 给一辆汽车。你要不穿，我找师傅穿。 谁说的？ 不是你穿不穿吧？ 我穿了，那又 同一天， 当然了。 不过我有一样， 怎么着？ 不太放心 啊。不是，这有什么不放心？ 你看我们这办丧事， 这合适。 你说你老这嬉皮笑脸的，那区别不行。 这不行。 不是，我在这儿 啊， 我在这儿高高兴兴 啊。你们还没出去呢， 我到那会儿， 等我到了香港，我这心里边就挺委屈的，我特别难受。你老实我 行啊，行，不给他这样啊， 没问题。 还有点事儿，请您帮忙。 您说， 到时候呢，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哎， 哦，不行。 搬运不行，我这个体质哪行啊？你搬个大柜 哪能让您搬运？ 调案我 那我不重 啊， 没分量， 没分量 啊。 好，那不行，你要是给人丢了碰了的，人家值钱东西咱赔不起， 一点不贵重。 怎么 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哎，虽然没人捡，可没他又不行。 什么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还不行？ 哎， 什么玩意儿呢？ 就是、一根棍。 一根棍 啊，棍上拴那么几个条，条画着什么莲花，写着什么莲花朵朵开呀，西方见如来。 啊！等会儿， 幡 儿。哎，对吗？ 也有叫幡儿的， 也有叫幡儿。 到哪儿不叫幡儿？我这才看出来， 怎么了？这不是个东西。 你跑这儿找打幡儿的来了？你他妈认错人了你！ 什么玩意儿？ 行行行啊，

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常听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说不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健。有一回常宝华把这个常贵田呢叫过来，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叔啊，从严要求你，你别怨我。师父也常常教育我，在为人处事上啊，得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在自己所钟爱的艺术上呢，要精益求精，只有这样呢，才能超越师父，超越自己，达到人生理想的境界。听了叔叔的肺腑之言呢，常贵田是怎么想的呢？让佳佳说吧。 常贵田听了叔叔的一番话，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艺，踏踏实实做人，将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这么经过三四年的苦练，他的表演水平啊，还真是显著提高了。到了1958年吧，全军举行了文艺汇演。 这回机会终于来了吧？ 是啊，常贵田跃跃欲试，格外的激动。他想，自己这艺术的春天尽管姗姗来迟，可也总算到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欣喜万分的呢？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文艺兵了。常宝华也给常贵田打气，鼓励他抓住机会，把握好自己的命运。 兴许这一次的演出就是人家常贵田的人生转折点了，就像我前几年也有一个转折点。 你什么转折点啊？ 就是娶了你啊。 切，看把你美的。当初啊，常宝华也认为这场演出很重要，演出前还找了领导，把常贵田的情况如实的做了汇报。领导呢，也被他的一片苦心和真诚打动了，破例让常贵田临时加演一个节目。听到这个好消息，常贵田不知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对叔叔的感激之情。 那常贵田到底有没有抓住这次机会呢？他表现得怎么样呢？来听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相声《戏说国学》，听完了我再告诉您。 最近我就发现呢，说实在话啊， 您说。 有些个专家学者 啊， 在国学这方面发表了一些个观点 啊， 实在不敢苟同。相声学问就跟那诗一样，在相声之外。 是我没见过您研究国学。 老先生有一句老话，相声都是杂货铺，什么都得知道。 您甭听， 什么都得了解。 这吹的没用， 这里都是五经四书。 您 当然了，兴师子弟 真有学问。 当然了，大家都在学国学嘛。 啊、哦，对。 孔子你就得学嘛。 那得学孔子。 不但有学到学问， 嗯， 还以身作则。 得学孔子。 学孔子， 嗯， 学孟子， 嗯， 庄子。 嗯，您还可以学学孙子。 庄子 啊， 孙子， 嗯， 搁一块儿，这还不能一块儿说，不能一块儿说。 是是是是， 那就分词儿。 是，您这学问大， 哎， 诸子百家您全研究。 当然了， 真没想到啊，学者。 咱可以探讨探讨。 不敢 啊， 跟您就是学哪个？ 不， 探讨 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我问问你啊， 您 大家有知道的也可以说啊， 那是是 互动 啊，也 研究 是。 孔子 啊， 知道吗？ 那知道啊。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 对 对了吧？ 哪年生人？ 哪年生的？这在座都知道。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 嗯， 死于公元前479年。 活了多大岁数呢？ 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 对， 老话传说了，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就这么来的。说的对吗？ 哦，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60了。 好好活着，好好活着，阎王还不叫你呢。没事儿， 跟我这儿联系。还说孔子， 咱慢说 啊。 孔子， 嗯， 有多少学生？ 这还用问吗？ 嗯， 3000弟子。 3000徒弟子。 哎， 完全正确。3000徒弟当中， 嗯， 有多少在职的？有多少下岗的？ 那年头有下岗的这么一说吗？ 这就是研究的新课题。 您研究出来了。 那时候虽然没有这个词儿，不管在什么社会什么时代都有这种现象存在 啊。那今天要跟您讨教一下。 可以可以。 您说 啊， 这3000徒弟里有多少在职的，有多少下岗的？ 他的书写得非常清楚， 嗯， 有72个下岗的。 您从哪儿根据呢？ 三千徒弟子。 对呀、啊、 这是上句， 是 还有下句呢。 嗯， 三千徒弟子， 嗯， 七十二贤人， 是这么说。那怎么下岗啊？ 闲人嘛，闲人就是闲着待着没事儿，在家下岗了。闲人，闲人，七十二闲人 下岗的。哦，这闲人是没事儿干下岗。 哎， 朋友，您听着可够新鲜的啊！ 当然了，这是 高人呐、 啊。 啊，谢谢您。 还有问题？ 您 再问你。哎，在七十二位闲人当中， 嗯， 有多少结了婚的？有多少没娶媳妇的？说， 这就更不知道了。 还吹呢？还说他自己知道？ 不、啊、不，这就这确实不知道。 跟大家探讨。 您知道 七十二位闲人当中， 嗯， 三十个结了婚的， 啊， 四十二个没娶媳妇的。 四十二个打着光棍的， 完全正确。 您有根据吗？《 论语》里写的清楚， 哪句呀、啊？ 童子六七人。 哎，有这句。 童子什么意思？ 童子就是小孩啊， 童男子吗？ 对呀、啊， 没结婚的吗？ 四十二个，怎么出来四十二啊？ 童子六七人 啊， 六七四十二也。 哎呀， 哎， 您这国学里还有乘法、啊， 你这就长学问了不是？你看， 还真是。是你看， 我再问问你， 啊， 孔子最喜欢什么？ 您说 啊， 他 就是著书立说， 嗯， 教徒弟 那是工作。 您说什么？ 他的性格最喜欢什么？ 业余爱好 最喜欢的，按书上的记载 啊， 最喜欢听相声。 要怎么相声大赛？ 哦。 哦，孔子跟在座的一样，都喜欢听相声， 都是爱好者。 您得有根据， 当然有。 您说说根据， 在子之日写的非常清楚， 哪句？ 性相近。 嗯，有这句。 性相近。 嗯， 就是他的性格与相声接近。 哎，性相近跟说相声多接近？ 对呀、 啊啊。 为什么 啊？ 他写了《论语》了。 为什么著书写《论语》啊？ 不不不。 什么？ 往深层研究一下。 深层是什么呀？ 论语就是相声。 论语是我们相声。 当然了。 怎么讲的？ 这论语嘛， 啊， 相声 啊， 是语言的艺术吧？ 那是啊。 你说一句 啊， 我说一句 吧。啊，是是是。 你说完了，我说一句，我说一句完了，你再说。 啊， 俩人这么轮着说。 啊， 论语嘛。 感情我们这对口相声是《论语》， 轮着说吧，《论语》这奇葩。 哎呀，朋友们，今儿您算来着了啊！您不光看到这颁奖晚会的盛况了，您还长学问。反正我长学问了。你想，刚才我们拿他当个学者、新人，这看来我认识不对了。说实在的，跟您这么一交流啊，刚才说您学者，那真是低看您了。不对，您不是学者。 那我是？ 您是半憨子。这都哪个事儿？你 换下一场，我不说了，不说，不说了，不说，我再见。 哎，别， 什么意思？ 不是，你看这说两句笑话，这么大学问，还面红耳赤呢。 不是， 朋友们爱听，您鼓鼓掌，给这台阶，来来来。 我这意思，今天跟大家， 我理解您的心，您不喜欢听吗？您喜欢听，我接着跟他探讨。好，刚才我说错了，先生您别着急， 要有不懂问题， 您文化人，好多不懂的地方呢。 问吧， 还跟您讨教一句啊。当初我听说 啊，圣人给人讲课有这么一句， 哪句？ 叫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有这句吧？ 当然有。 但是怎么讲，后人呢？反正我不太清楚，您能清楚吗？ 啊， 这几句怎么讲？ 你要是问君不君， 哎， 臣不臣， 是 父不父， 嗯， 子不子， 怎么讲？ 他一句一讲啊。 您一句一句讲。 哎，啊、这正太好。 先说君不君，君不君 啊。程咬金， 人家怎么闹到程咬金上？ 就是程咬金， 怎么想啊？ 程咬金 啊， 瓦岗寨 是 三十六友 啊， 成为皇上， 对 对不对？ 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混世魔王， 嗯， 是君不是君？ 那是君， 是君， 是君。 又投了李渊 啊， 唐王驾前为臣 啊， 是臣不是？ 那就是臣了。 说他是君不是君 啊？ 说他是臣不是臣？君不君？程咬金。 哦， 君不君，臣咬金， 这是大众哲学嘛，非常有群众化。 你还有一句得问， 哪句？ 那沉不沉怎么讲啊？ 沉不沉 啊？ 大火轮。 不是火轮沉， 轮船， 轮船， 轮船。 那怎么叫沉不沉呢？ 你说这沉不沉？你说轮船千吨到万吨的沉不沉？ 那是沉， 沉 沉 沉在水面上飘悠着， 那就不沉， 不沉。 嗯， 不沉，你把它扛起来。 我哪那劲儿啊？ 哎，说它沉吧，它又不沉；说它不沉，又在水上飘着。沉不沉？大火轮。 朋友们，我都给他鼓掌。 哎， 您听出来了吗？国学里面还有哲学， 这就是大 沉不沉大火轮， 就一个沉， 听着就好听。还有哲韵，还有节奏。 哎，这不这个沉不沉？ 还有一句长江，我得问 你说，富不富呢？ 啊，富不富？ 这句发财铺。 发彩铺，明白吗？这我明白，可能小朋友不太明白。 啊啊， 他说那彩铺啊，就在那个年头 啊啊， 有时候亡人死人呢，死了以后，这彩铺干嘛呢？糊那些纸活，什么牛啊、马呀、什么洋钱票啊、什么烧纸，是不是这种东西？ 现在也有， 现在也有 天堂电视 啊， 天堂火车 啊， 天堂飞机， 嗯， 天堂卖钞， 是什么票子都有。 对，你说富不富？ 那当然富啊， 一分钱不值。富不富，发财铺。 哦，这东西说富又不富。 哎，今天你更重要了， 来劲了。 子不子呢？ 子不子 啊？大茄子。 大茄子， 这里还有蔬菜的事儿。 哎，当然有了。 好好好， 大众说茄 什么叫子不子？ 我赶紧买的茄子。 嗯， 外头什么色的？ 紫的。 哎， 嗯， 一刀下去呢？那就是白的了， 里边是白的， 白的， 外边是紫的。说它紫又不紫，说它不紫又紫，紫不紫？ 大茄子， 鼓掌。 刚才您听到的是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相声《戏说国学》。在当年的那场演出以前呢，常贵田想到了台下部队首长和战士们亲切的目光，想到了叔叔为培养他多年以来所付出的心血，又想到了母亲的期盼。想到这儿啊，所有的紧张和不安都不在了。演出一结束，片刻安静之后，如雷鸣般的掌声就响起来了。常贵田和叔叔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演出之后啊，常贵田万分感激部队首长和文工团的领导的慧眼识人，而他更感激把他引上艺术之路的好老师、好叔叔常宝华。好了，关于常宝华和常贵田的亲情故事啊，今儿咱们先说到这儿。最后为您送上这首田震演唱的《执着》。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